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填饱肚子，别憋烂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I can hear her heartbeat for 1,000 miles, and the heavens open up every time she smiles. And when I come to her, that's just where I belong. Yet I'm running to her like a river song. She gives me love, love, love, love, crazy love.Gives me love, love, love, love, great is love. She's got a fine sense of humor when I'm feeling low down. And when I come to her,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he takes away my trouble, takes away my grief, takes away all of my heartache.In the night like a thief, she give me love, love, love, love, crazy love. She give me love, love, love, love, crazy love. Love, crazy love. She gives me love, love, love, love, crazy love.Yes, I need her in the daytime. Oh, but I need her in the night. Yes, I want to throw my arms around her. Kiss her hug, kiss her hug with time.From so far away, she give me some sweet loving, brighten up my day. Yes, it makes me righteous, it makes me feel whole, and it makes me mellow down to my soul. She gives me love, love, love, love, crazy love. She gives me love. 的声音 Michael Bublé 带来这首 Crazy Love。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2月14号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哎，你说如果这会儿我不打招呼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去过节了？ 当然有可能。 哎呀，今天我们两个女主播啊，是这个硕果仅存的在单位当中单身的了。 对， 而且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拒绝上班。 嗯，可不嘛。 对啊， 我们就是稀缺呀，现在。要不要这样？ 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天度过一个快乐的情人节，因为今天2月14号，我看了一下天气，突然间变得不好了。哎，昨天其实还是晴空万里。 这是因为单身的朋友们，这个心里的怨念有点太深，是吧？ 不会吧？其实我也在想哈，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节日里，有人过节的话，总归是一种很好的陪伴。但如果说是像咱们这样单身的朋友的话，也挺好的，因为我们不用去想他会给我们什么惊喜，自己送给自己就好了。 对，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先给自己来了一份惊喜，不是要惊喜了，先来了一份情人节特质。 什么？ 歌单啊。 对，音乐可以帮我们抚慰心灵嘛。 当然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依旧是来听一些歌曲吧。 对，这些歌呢都是在情人节这一天适合听的吧，送给大家，也是希望这些甜到腻的歌可以帮大家缓解一下心中的苦涩。 苦涩的朋友只是没有找到另一半的朋友， 少部分 还是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找到了那个对的人。 嗯， 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找到对的人的话，不太拘泥于形式吧。 嗯，其实茫茫人海当中，你去遇到一个对的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所以说就会有下面这首歌叫做小幸运嘛，因为确实碰到在一起太幸运了。 但是如果你有想要传递给另一半的话，也欢迎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多幸运。最想留住的幸运，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情。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唯一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歌也是相当风靡一时了吧？ 对、 因为之前看到就是 Moon Five 他们在那个婚礼现场，突袭婚礼现场拍的那个 MV， 就给人带去那种惊喜。 嗯，这算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举动了。 嗯， 而且 Moon Five 的主唱也是特别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啦。 哇，又帅又又 man 的一个人。 对，而且好像最近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是那种郎才女貌的感觉了。 嗯， 出现的时候也是会非常的吸引眼球。 哎，说到这个，最近格莱美也颁完了奖哈、 对，昨天其实，在节目的进行的同时呢，也是一边在关注着那个格莱美的颁奖典礼，然后边放着歌啊，所以昨天节目整个感觉就是好忙啊。 也没错，也是过完了之后，因为我昨天也是在整理，当时在想格莱美你做的那期节目，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放的歌曲？ 嗯， 结果突然间发现， 哎，第二天应该是情人节哈 啊， 所以做了一期情人节特辑送给大家， 对，来应个景。 嗯， 那格莱美昨天我觉得那个现场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 Beyonce， 她怀着双胞胎，然后呢哇那种金光熠熠的在舞台上，感觉又散发着各种光辉，很不得了那个表演。 对，尤其那段全息的投影也是非常的梦幻。 对啊，还有就是很多嘉宾的表演，就是后来我转发了一个那个火星哥Bruno Mars 的现场表演，你看他个子身高虽然是不高对吧，然后所有的他的那个乐手们都穿着 Nike 复古版的那个白色的那双鞋，所以整个的就是特别轻松自如，然后给人的感觉也会特别的有代入感， 那种特别自在哈 啊，很自在。 对，当然主持人呢也是不例外的又摔倒了 啊，但是好像说是他设计好的 啊，对，有人在说这个， 对， 而且包括之后 Adele 把那个奖杯不小心碰断了， 好像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之前在上那个 Ellen Show 的时候就说，如果再发现这样的现场的意外的时候，我肯定要重唱，所以昨天在格莱美上他就重唱了 ，对，说是因为那个现场设备的问题，导致他自己竟然跑掉了。 嗯，对，反正这种唱现场的话，可能多少会遇见一些意外的一些小的插曲吧。 嗯，包括嘎嘎在和这个乐队合唱的时候，也是话筒没有了声音。 对，所以就好像是两个人一起用一个话筒吧。 嗯，对， 嗯，真精彩呀、啊！ 没错， 真唱。就来听听有戴尔带来这首《Hello》。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杯凤梨。 嗯， 喜欢你。 对，这一句情话应该是很认真的一句情话。 嗯， 也希望在这样的一天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有一个人可以非常深情的对你说一声我喜欢你。 把自己的心愿都已经寄托在歌曲当中了。 哎， 这首歌真的是时隔久远啊，在1988年的时候 ，Beyond 当时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收录这首歌。 嗯， 之后呢就已经被评为了电台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对，今天我们也默默增加了一个贡献度哈。 对啊，虽然说过了这么久哈、啊， 嗯， 不过他们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应该是停留在不少人记忆当中，还代表了自己的那个青春年少的那个时期。 嗯，对，会唤起很多的回忆吧。 嗯， 因为很多人都说 Beyond 的这一首《喜欢你》唱的有一点点悲情的感觉。 对，是的。 嗯， 它是有一点那种爱的忏悔的意思。 嗯， 好像是在爱的背后呢，又藏着一些痛啊。 嗯， 痛 总是有一些可惜、惋惜的感觉吧。 是，只有可能只有那种爱过、痛过，印象才会更加的深刻吧。 嗯，没错。嗯，今天不聊这些沉重的话题，继续说个情人节甜蜜的歌曲啊。 嗯， 下面这个乐队应该是前两年非常的听到他们多歌非常多，像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的，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啊，就关注到了这支乐队逃跑计划在2012年专辑《世界》当中的一首歌曲《哪里是你的拥抱》。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

Out Loud 来自于 Ash Rain。 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2月14号哈，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被这样一个节日去狂轰乱炸一下 但是又怎样呢，今天是周二，是工作日， 对， 所以很多的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去逃离工作环境去度过这个节日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一样，对吧？ 带着 开心起来吧， 浓厚的感情色彩但人家会下班之后呀， 那又怎样。我跟你说，身边真的有在异地恋的朋友就跟我说我们提前过了情人节，因为今天一天还是不能在一起过。 对，而且早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段子去调侃，就是说这个情人节这一天 啊 各种乐 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我们工作那个群里边看到的那些，对吧？ 对， 嗯， 还有什么就是情人节打折的各种的活动啊之类的。 其实收到的最多的就是商场商家发来的这些信息。 嗯，真的是手机被狂轰乱炸，而且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进行活动的预热。 对对对，好像每一个节日都是商家是最惦念你的人。哎呀，真是辛苦了。 没错，而且我刚刚竟然看到肯德基还有活动。好像是怕大家遗忘，因为在这样一天里可能很少人会选择在快餐店里过节吧。 情人节套餐是吗？ 哎，我那天就看到必胜客的情人节套餐是三人餐。 嗯， 情人节三人餐。 三人餐？ 对，三人餐。 哦， 然后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画面呀，就好尴尬， 就会觉得有点兴趣想看一下，对吧？就像文案我觉得都想出其不意啊。 对，好猎奇啊感觉。 对，就像昨天 一对情侣然后再带一个电灯泡嘛 没准人家是一家三口啊， 也有可能哈。 嗯嗯，昨天就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公号发的这些文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比如说什么样的呢？ 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说大家可以就是去搜搜看这些电商的 画面自行脑补。 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来给我们留言。 没错。 嗯，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鬼怪的一首 OST Beautiful。 It's beautiful life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It's beautiful life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 Beautiful love 하늘아래 너와 있다면 숨 쉬는 것만으로도 좋아 It's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미치도록 널 사랑했었던 날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너를 잊고 싶지 않아 Beautiful my love Beautiful my love Beautiful your heart It's beautiful 是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是 FM 九八六。 来自周董的一首《告白气球》。 嗯， 其实周董最近又有好消息发生了。 对，而且在这一天呢，真的是来虐狗的哈，宣布了昆凌怀上了二胎。 嗯，没错。 而且呢，说这次怀的是男宝宝。 哎呀， 这 是老婆的前世情人又来了。 嗯，圆满圆满 圆满圆满，凑了一对好字嘛。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呢，以前听这首歌没有其他的感觉，但是现在马上想到了就是《中国式相亲》。 嗯，对。 金星的这档节目啊，真的是在这段时间掀起了很多热议哈。 而且我觉得我是在里面在看很多人间百态那种感觉。 嗯， 因为有一些人确实你会觉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包括很多观念你也觉得有一些错位。 嗯，但是这是很现实的， 现实 又很赤裸裸的社会的一些现状啊。 嗯， 在相亲的过程中， 所以中国式相亲根本看的不是爱情，对吗？ 就是家庭，双方的家庭啊。 嗯 嗯，所以带着父母去相亲，就是复杂了更多吧。 说到相亲这个话题，男莫女泪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 我们还是来送上这些好听的歌吧。 嗯，没错。 嗯，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浩林。 哎，这首歌呢也是他在鱼干铺里的这个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 嗯， 他们是成立了一个酷鱼寺这样一个音乐组合， 听起来就非常的民谣范儿。 没错， 来听这首 Landing Guy。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这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歌，好像听到歌曲之后呢，你真的会想要发自内心的微笑一下。 嗯，没错，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但对于两个人在一起相爱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山是海，只要在一起就好。 嗯，是这样的。 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嘛。 嗯，这是一句情话。来看看最后要送给大家的， 也非常应景嘛。 又得要再点题一下。 哎，我们今天到底提了多少次？今天是2月14号， 其实真的是很在意，你知道吧？看似不在意，云淡风轻的样子哈。来吧，最后这首歌曲呢，是真的希望啊，大家不管你是否有人陪伴，也不管你是否在今天能够过一个情人节，总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家的记忆。 没错， 在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去保留那一份，心底当中保留那一份很美好的回忆。 对，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那句你曾经说过，过对了这个遇到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嘛。 啊，是的，欢迎关注一下和我虚度时光吧。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好了，明天见。 该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